第十八课，我去邮局寄包裹。一，课文。一，我去邮局寄包裹。 张东，你要去哪儿？ 我去邮局寄包裹，顺便去书店买一本书。你去吗？ 不去。一会儿玛丽来找我，你顺便替我买几张邮票和一份青年报吧。 好的。 我给你拿钱？ 不用，先用我的钱买吧。 二，外贸代表团明天去上海参观。 玛丽，我明天去上海。 你去上海旅行吗？ 不，明天一个外贸代表团去上海参观，我去给他们当翻译。 坐飞机去还是坐火车去？ 坐飞机去。 什么时候回来？ 八号回来，替我办一件事儿，行吗？ 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 帮我浇一下花儿。 行，没问题。 二，生词。包裹，顺便，替，邮票。份，青年，报，报纸，拿，不用，用，旅行，代表，团，参观，当，翻译，飞机，飞，火车，回来，办，帮，浇，花，没问题，问题，专名，上海，珍妮。 六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顺便，随便，浇花，狡猾， 旅行，理性，火车，货车。 二，多音节连读。 参观团，代表团， 旅游团，主席团。